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14集，将计就计。欧阳和邹良想窜入人群之中，但是那些黑衣人一方面围困住赵普，让他不能脱身，一方面不要命了似的挡住欧阳和邹良。 不对劲， 我来吧。 红九娘说着，一跃从紫影和折影脖梗间的缝隙窜了过去，两人就感觉柔软的红色纱绸从面颊轻拂而过，红九娘已经钻入了人群。 好像条鱼，他的轻功好特别，在半空中跟在水里似的游来游去的。 是啊，像妖怪。 赵普见欧阳等人来了，忍不住啧了一声，这时候就听红九娘在他身边说了句话。 王爷，玩够了，不要让人担心了。 赵普兴趣缺缺一收刀，纵身一跃窜到了半空，随着他翻出圈外，顺手将星庭侯丢给紫影。紫影刚刚接住刀，就听到轰一声，再看就见那群黑衣人可倒了霉了，红九娘所到之处火光冲天，那些黑衣人一个个着了火，满地打滚。九娘叉着腰站在一旁，柔白的手中玩着一个火球，似乎一点都不怕烫。 火妖果然名不虚传呐，他一定走到哪儿都不会被饿死，可以随时随地的烧烤吃。 紫影啊，你思考的重点怎么总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赵普！ 正这时候，众人就听到了公孙的大喊声传来，一抬头就见展昭提着公孙从半空中飞下来，一撒手，公孙扑着赵普就过去了。赵普一惊，赶紧接住，往后一坐，接了个公孙个满怀，免得这书呆子摔死。公孙一把扑住赵普后，捧住他脸，边翻他眼皮边问： 你丫的醒都没？ 醒了？不醒怎么打仗？ 公孙倒抽了一口冷气，伸手拔出一把银针来，就要对着赵普扎下去。赵普赶紧抓住他手腕子： 喂，你干嘛？ 别动，那种毒见血封喉的，我要给你去毒。 爷见血好一会儿了，也没见封喉啊。 这时展昭到了跟前，看了看赵普的情况，精神奕奕的，貌似没中毒。公孙这会儿也明白过来了，刚才他正在屋子里跟小四子一起等消息呢，总觉得心神不宁的，突然展昭杀进来跟他说，赵普缠刀柄的纱布可能是黄员外送来的，然后他有醒刀的习惯。于是公孙一惊，想起来那些草药如果再添加一味就是金疮药，但添加另外一味就是见血封喉的毒药。这下公孙可急死了，正好想见上天，展昭提着他就来了，以至于小四子在后边蹦跶了半天都没人理他。公孙坐在赵普身上，伸手抓着他手腕子把脉，又翻他眼皮子，让他张嘴看舌头，最后他自己也傻眼了， 没中毒。 此时其他人也都齐了，白玉堂也赶到了，见赵普没中毒，下意识的去看他身后紫影手中捧着的心庭侯。这一看，众人差点笑喷了。只见原本神气活现黑纱缠刀柄的心庭侯，就是个特别的童趣可爱。缠刀柄的黑纱变成了白纱，刀把末端还打了个结，两条白纱竖着一晃一晃的，跟兔子耳朵相似。公孙盯着那纱布看了半天， 这个是？ 哦，今早黑纱送来之后，我本来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缠刀柄的，不过小四子爬到我腿上说黑蒙蒙的不好看，于是拿了一块白纱过来帮我缠到刀柄，还说扎了个兔子陪我。我本来想拆掉的，不过时间太紧没来得及，就再见兜子给紫影了，想着今晚再换。 众人张大了嘴巴看小四子。 我刚才看一堆人引我来这里，还来个人海战术，想起黑山和黄员外， 大概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了。瞧瞧咱这儿子。 那是我儿子。 哎，都一样。 众人长出口气，同时眼前都出现了小四子笑眯眯仰着个团子脸问赵普绑成兔子的刀柄可不可爱的样子。赵普大难不死，对方想出来的妙计也没得逞。说起来这人别看平日吊儿郎当的，关键时刻还真骗不了他，不愧是长胜不败的老狐狸。回到开封府，天尊已经将姚素素救回来了，受了伤，公孙给他医治，红九娘将一群刺客烧得半死不活的也都带回了开封府。包拯等人都迎出来，听到整个过程虽然是虚惊一场，但也着实是一身冷汗。院子里众人落座，小四子被几个隐卫团团围住，各种搓脸和塞吃的，说他是吉祥小王爷。连黑口黑面的邹良都忍不住开口，看着得意洋洋的赵普： 这娃娃八字真旺，适合长期携带，我军必胜法宝。 展昭趴在桌边，晚饭没吃又担了一阵心，胃疼。殷侯一看心疼了，刚想叫些吃的，就见陈心和月牙带着几个丫鬟捧着热腾腾的宵夜进来了。 还蛮有心啊。 殷侯看向白玉堂，只见他顺手给展昭嘴里塞了个虾球。 养猫其实也不难，吃好就行了，有好吃的就特别乖顺。 再看展昭眯着眼睛享受虾球在嘴里的感觉，跟午后晒太阳的猫的确是一般无二。赵普因为小四子的一个小玩笑大难不死，躲过了一次蓄谋已久的阴险暗算。另外这次除了好运脱险之外，还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对方虽然死了很多人，而且袭击者都被抓了，但是他们应该还不知道赵普没受伤，不如将计就计。 看来九王爷是那个暗中操纵者的心腹大患，如果觉得计谋得逞，对方势必会进行下一步计划，我们就可以一网打尽了。 意思是让我装死，这倒是不难。 可是王爷位高权重，万一这消息传到边关，会不会军心不稳啊？ 众人都皱眉，这倒确实是个问题。 不怕，我可以派人通知一行，他有办法处理。 放心，边关一带传我的死讯不知道传了多少回了，赵家军就算看到我的尸体都不会相信，除非我爬起来告诉他我真死了。 这事儿啊，得从长计议，而且要逼真的让人相信才行。开封府外面一定有人等消息，我这就进宫去，一方面跟皇上报个平安，另一方面这条计策要皇上配合。 包拯说着站了起来，众人都点头。包拯出门前不忘吩咐展昭： 展护卫，连夜带人抓皇室翁婿去，还有啊，别忘了演戏演全套，带公孙先生一起去，将所有的草药都带回来，就装作个研究解药的样子。 展昭自然明白，和白玉堂一起带着公孙上皇府抄家去了。说实话，展昭来开封府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带人抄家呢，不过皇府里边早已人去楼空，黄员外和曹剑已经收拾细软逃走了。其实啊，包拯早就安排了眼线盯着这两人，他们乔装成农夫的样子准备连夜溜出开封，只可惜刚出城门就被逮了回来，关押在了开封府的大牢里。这两人一念之差，虽然说家人被绑架遭威胁情有可原，但毕竟谋害赵普又知情不报，一旦赵普真的死了，那可能会导致天下大乱，可谓罪大恶极。抄家进展顺利， 众人回到开封府，发现整个衙门都被禁军团团围住，欧阳绍征亲自带人镇守，整个开封似乎突然进入了一种莫名紧张的状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开封府门口停了一辆马车，虽然刻意低调，但这派头看得出来赵祯微服出宫来了。进了开封府，就看到院子里放了好些东西，赵祯坐在院子正中央的石凳子上，腿上坐着小四子，两人似乎正聊天呢。赵普这几天过得低调，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在府里眯着，正和天尊下棋。众人进门看到赵祯在，也有些惊讶。 朕特地来跟小四子道谢的，他可是保住了大宋江山奇功一件，朕要好好赏他。 公孙哭笑不得，这次的确也真是走了不知道什么好运，如果不是小四子用白绸子把赵普的新亭侯绑得跟只兔子似的，赵普也许真的不会注意到绸子上有毒，一不小心中招了的话，的确是天塌大祸。赵祯继续逗小四子，红九娘走出来跟公孙说姚青吃了药，现在睡着了。公孙进去看他，留下院子里众人继续商量下一步。赵普看正调派人手的邹良， 赵元佐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邹良从腰间抽出了一张地图来，摊平在石桌之上。 暂时没有，不过太平山一带似乎有人马聚集，东山一带夜晚也有人发现大量的光亮，似乎有不少人举着火把经过，但后来又消失不见了。 太平山和东山嘛，一个西边一个东边，哼，有点意思。 赵祯一手托着下巴靠在石桌上，一头捏着小四子胖乎乎的胳膊。 哪里来的那么多人？不是军兵，难道是土匪？ 别忘了上次杏儿他们那样子的人，穆兆国还有个桃花娘娘没有抓住呢，他似乎善于控制人变成傀儡，为他卖命。 穆兆国这个名字真是越念越绕口啊。 哎，公孙，青衣怎么样了？ 啊，没事，被打了一掌毒掌，阴侯用内功帮他去毒了，喝了药已经睡下了，大概明天早晨就能醒了。 那就好。 穆兆，如果是改成同音的穆和兆，岂不是个桃字？ 众人愣了愣，都皱眉开始想，如果是这样，穆兆国岂不就是桃国？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